这一家餐厅却是因为一道西红柿炒鸡蛋而红遍京城，成为每天排队的网红餐厅。说呢，每一份的西红柿炒鸡蛋都是来自小锅慢炖，酸甜的西红柿，这个软烂汤浓，将鸡蛋层层包裹，鸡蛋呢还能拉丝儿。说呀，各种超级下饭的家常菜都给食客了很多惊喜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还有别处吃不到的私房菜，可以说是一个吃家常菜的餐厅哈，叫做妈妈的味道。如果去这一家餐厅吃饭的话呢，一定要点一点，去尝一尝这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哈。这家店呢叫做妈妈的味道，地址是在中国红街的六号楼110室，中国红街六号楼110室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0多块钱左右，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哈，是这个吃家常菜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。我们继续来推荐一家很高大上的餐厅吧，可以这么说哈，叫做谢西兰。说呢，这家店藏着5253公里外印度洋的珍宝，哎呦不得了哈！他家的蟹呢，都是来自于印度洋的斯里兰卡的青蟹，每只都在1斤重以上哈，举起来比脸还大。幸运的人呢，还能吃到足足4斤重的蟹王。要想吃超大号的螃蟹呢，可以打电话提前来去问一问，来预定哈，还配备专门的这个蟹针和蟹钳，专业度也是非常的高。黑胡椒口味呢是斯里兰卡当地最钟爱的做法，如果你到这家店吃饭呢，一定要记得去点啊斯里兰卡口味的，这个有虾呀也有蟹哈。这家店呢叫做谢西兰，是在红街大厦的1号楼3层，谢西兰，人均消费大概在200多块钱左右，这也是要根据你所选的菜品所定价格了。好啦，其实呢这个红街里面还有很多好吃哈，还有壮壮焖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非常好吃的餐厅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一定要去这一家红街这个大厦里面去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多少美食。好啦，这里是鲜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也来跟貂蝉推荐一家你喜欢吃的餐厅吧，来推荐一家有特色有特点的餐厅，也让貂蝉和所有听众去尝一尝。好啦，这里是鲜偷客栈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该关门喽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最后呢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庾澄庆的《大眼睛》。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知道你不明不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Don't worry about it, just keep looking. Hey!